的北京时间下午的5:05，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刚刚出差回来的袁一。 我是今天画风有点奇怪的泽华。 你今天画风真的很奇怪，头发太丑了，很像就是我那个前半生里面薛珍珠阿姨。 有些人呢，当着给我做头发的那个发型师面前可不是这样说话的，做人要统一一点好不好？ 不是，刚才你的发型师在的时候，你的发型还没有这么糟糕。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发型师是叫做 Michelle 的一位非常高级的发型师。 所以有机会我们也邀请这位高级的发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别人打造更加时尚的发型。我觉得可能还是分人。 他今天刚买了卷发棒，然后就把我当 model。就成为了这个样子。 发型师本身没有问题，错误出在 model 身上。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 model， 欢迎今天的嘉宾 Lino。 Hello，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请到 Lino 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他的那个就是正常的身份，平时的身份是一位设计师， 是，是 尤其是在珠宝方面 是 很有见地。 正常的身份还有很多不正常的。 对，我也好奇这点，不正常身份是 还有很多不正常的身份。 所以在他身边就已经摆了他职业的这个叫算是 logo 吧，对不对？ 对，算是作品吧。 可以把它拖起来。 我真的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看一下。 哇，今天直播间简直太高级了， 非常高级。我们今天有高定珠宝 谢谢 在直播间加持，所以 价值好几个亿呢。 所以我们直播间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你来抢啊！ 哎哎哎 今天在周四5:00-7:00的时间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泽华现在脸上贴的这个粉色的纸，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重复一遍，关爱青年计划，非常的好记，非常的闪。 这个微信公众号很重要，所以你现在举好了，说不定大家可以直接扫屏幕上那个二维码， 可以的，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因为这个公众号当中除了可以看视频直播以外，然后我们的微店里面有很多的惊喜和秒杀的东西。 是的，好了，已经 造型 这么久 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造型特别魔性，这个 就是那个 logo 的那个， 对对对。 咱们再一会儿一起来模仿一下，看谁模仿的更像好不好。我们今天在一起改变当中有很多的话题要跟大家聊。首先在我们的下方的屏幕当中，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标题叫做你妈妈逼你穿的秋衣秋裤翻身了，注意断句啊，断句不好容易出现误会。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资讯，我们聊到的是印度那个导演加男演员阿米尔汗，他最近有一个新作，叫《神秘巨星》，你们都去看了吗？ 我有看到他的宣传，但还没有去看。 你这个 我没有去看。 电影达人没有去看吗？ 因为我特别爱工作，每天都在工作，并没有时间去看电影。 好吧，《神秘巨星》这部电影，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推荐过。这部电影在上周1月19号已经上映了。然后呢，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明星当中，有很多是阿米尔汗的粉丝，比如说邓超就是其中一位非常忠实的迷弟。所以就在阿米尔汗最近来到国内来做宣传的时候，邓超专门去了上海的首映礼上去站台。 哇哦！ 而且活动之后还邀请阿米尔汗共进了晚餐。 哇哦！ 吃的是火锅。然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邓超的文法水平啊，英文水平比较仇人。 那印度文水平说不定很好的。 他应该最想表达那个一家人这句话，他还是应该会说给他的。 法穆类是吗？ 是是。 在这个晚餐上面，他向阿米尔汗极力的推荐了一款食物，叫做皮蛋。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好不 好？ 看一看他为这个超级巨星站台什么样的状态。 OK， 好了 ，OK。好，这个各位亲爱的这个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是一个皮蛋，对，这是一个皮蛋的故事。我们请这个我们喜欢的阿米尔，要不要品尝一下皮蛋？你来， 杨磊，我确定， 啊， 说， 对，very good， very good， really， yeah。 没有想到，他觉得 Boston， really， wow， unbelievable， amazing， cool， fine。 我们来数一下超哥说了几个英文词啊？ Cool， Amazing，Amazing， 拜。所以网友调侃说，这已经是超哥的毕生所学的英文水平都用在这里了。 嗯， 而对于这个视频，阿米尔汗本人也亲手的转发了，然后配了一段英文。我们来请泽华饰演阿米尔汗最佳男主角。 你们都不知道，其实阿米尔汗有向那个著名艺人王泽华发出了邀请，然后要一起吃饭什么的，但是著名艺人王泽华当天是有点事情去不了。 好好，我们信了。所以那你念一下阿米尔汗是怎么转发这条视频的好吗？ 要用印度那种口吻哈。 不用不用，你就正常用你的毕生英文。 不，我的毕生英文实在是太高级了，只能用印度的那种水平哈。Had a great dinner with Deng Chao. What a fantastic guy. So warm and loving. Have invited him to India. Hope he come soon. Love at Deng Chao. 这觉得也不是这个纯正的印度人，怎么好像还有我们地方的某个地方的口音感觉。 大家不要换台，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二，在视频上面也可以通过活力九八二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是我刚才那段英文对你来说有点辣耳朵的话， 接下来那一段更加辣耳朵。 我不准备再帮你重新念一遍了。 有些人以为自己的英文发音很标准，所以各位，如果你的英文很好的话，不妨嘲笑一下他。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资讯吧。 哎，你不要念吗？ 不念了，不念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要聊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你妈妈逼迫你穿的秋衣和秋裤。这句话每次说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 我们怎么觉得没有什么雷区呢？ 没有雷区吗？ 也是分人吧。 这个应该一个不小心就会讲错吧？ 对呀、啊，你妈妈 对呀， 逼你穿的。如果你把它改成你妈， 是啊， 你穿的，就再分的远都没有用了。所以如果你要念出来的话，最好说逼迫。 我接到了台长电话，可以不让袁一上岗了，可以走了， 不是， 拜拜。 所以就是断句很重要。 是。 所以曾经那些妈妈逼迫你穿的秋衣秋裤，今年在我们的时尚潮流的 fashion show 里面也翻身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嗯。 首先呢，我先给大家看一组对比图，让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一看这位小哥他的穿着，你们给他打几分？这张图片。还算中规中矩，是不是？ 一到十分可以给他打八分，哎， 八分是不是？ 我也可以打八分， 就比较踏实一点，是不是？ 对啊。 然后呢，也没什么可挑的，没毛病。 嗯。 那好，我们看下一张。如果给他把里面的内搭换成一个小半高领的，会不会稍微加一点分？ 嗯，还是一样吧。 对， 还是八分吗？ 对对对， 没有区别。OK， 那我给他这个小半高领加一个 logo， 怎么样？ 就感觉更作了一些。 对， 你分明就是羡慕人家比你时髦， 在价格上可能会又拉开一个新的阶段。 好，那这样我把三个造型放在一起给你们来对比一下，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里面的内搭从没有领子到有领子，再到领子上带一个圆形的小 logo。 我个人更喜欢里面没有内搭的那个样子。 啊哈，那泽华呢？说实话，不要 说实话，右边那个是挺好看的， 是不是、啊？ 所以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内搭，就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穿那种秋衣， 高领， 还带一个领子， 半高领的那种。 对，以前那种领子都不敢露出来， 是 不是？ 对对 对， 嗯、 对不对？今年其实这个衣服就出现在了2018 Louis Vuitton 的春夏男装的秀场上面。 妈妈就会说了，你看妈妈多有眼见，哎，远 对对 远见， 二十年前就预料到了这一款单品肯定会火爆全球， 眼光很超前。嗯 啊、回去妈妈就给你缝一个 logo。 这一次这一款看上去像秋衣的这件衣服，在这个秀场上面出现频率很高，有白色有黑色，搭配了不同的造型。就是它这个整个一个小小的小 logo， 让所有的每一套 look 看上都有了重点。 嗯， 就你会就不由自主的，你的目光就被吸引到那个 logo 上面去。 有点像女生的那个 choker。 choker， 对对对对 对。 但我知道这件衣服现在非常难买， 啊、根本买不到， 对， 直接被抢空、 嗯很难买。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拿这个秀场们上面的这个单品来提示一下，像 Lino 这种拥有细长脖子的男生，其实今年在秋冬的某一些 look 当中，可以来尝试一下这种带半高领的，像秋衣一样的衣服。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穿高领毛衣， 你是喜欢的， 对对对， 因为你 瘦，对，每一年冬天我的毛衣基本上只有高领毛衣一种。 对、 嗯， 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高领太过难受，所以这样的半高领，而且还是这种比较贴身的材质，它会更加舒服一些。 是， 对。但是像泽华还可以，来来来，你不用用力拆你那个脖子了。 大家好，我就是长颈鹿本尊，高领、 像 半高领、各种领都可以，没有问题。欢迎厂家砸向我。 另外，今年男生在搭配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推荐那种半高领的像秋衣一样的内搭以外，还可以考虑在夏天的时候入手这样的一款凉拖。 嗯， 而且这样的凉拖 就以前咱们说穿凉鞋或者是拖鞋是不能配袜子的， 对， 对不对？一配袜子简直就是丑爆了，low爆了。 对， 但是今年带金属质感的那种丝袜、丝袜配拖鞋简直是潮爆。 你说男生穿一个丝袜然后配一个拖鞋吗？ 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画风很新奇， 给你们看一下怎么样。怎么样打分啊，求打分。 为什么沉默？ 最怕空气 突然安静。 我觉得这个男生这个袜子他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在这个袜子如果可以再厚重一点，然后可以再高一点，然后把它堆下来那样穿，看起来会 更舒服一点。你说的是那种像棉质的一样的堆袜， 是 不是？ 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说，上面有那种金属质感的那种丝线在里面的。 对， 如果它可以更长一点会更好看， 就再堆起来一点会更好看。 对 不对？这款鞋子其实才是搭配的整个的一个亮点，就是它，你看红色的这个底边很醒目，然后再配上它这个老花的这个图案，以及很心机的一个增高的设计，直接可以至少增高3到5公分。 这鞋身是我很喜欢的， 是不是？ 这个鞋子现在也是很难买的， 非常难买。而且它还有一个亮点就在于，哎，你看它可以配不同颜色的袜子，刚刚配那个灰色比较保险，然后配这个蓝色，配这个鞋身上面有的颜色的元素会显得更加醒目一些。 现在不好买是不是？ 已经买不到了。 那太好了，不是我买不起，是因为买不到。 重点是它是夜光的。 哇哦，很酷。 所以你想象一下，当你夏天的夜晚穿着金属丝儿的袜子配上这双凉鞋，然后走在海边，你简直就是史上最潮的。 或者走到 KTV 当中，你可以来一首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你简直是最新奇的一位。 这是我们今天在潮流风向标当中推荐给大家的，在今年的秀场上面带给各位的一些新鲜的元素。有一些单品在以前你看来可能是比较老土土掉渣，年轻人根本不会碰，跟时尚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可能现在它又开始重新回到你的身边。 但是也要分款式和颜色了， 还要分人。 对 对，就是跟你的身材和整个身材，就是这个五官和四肢的比例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到过年的时候，妈妈都喜欢送孩子一身大红色的，可能穿起来也会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吧。 关于红色单品，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盘点。潮流风向标，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第一个时段潮流风向标，在于时尚的范围当中都有哪些新鲜的资讯，我们继续来跟各位盘点。泽花讲到了红色的单品，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我来了。 对，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当然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也是可以的啊。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春节之前各大品牌都很喜欢为中国的春节推出一些限量的款式。我想先做一个民意调查，在座的几位，你们两位有没有买过任何一个品牌的春节限量款？ 我几乎是没有买过节日，然后包括这种新年之类的限量款。 那也很理智啊。 对，因为东西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很多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用品，就是这个洗沐类的东西，会经常会有说圣诞限量版，然后比如说狗年限量版， 对啊， 什么新年， 生肖年， 对对，生肖年。但对我来说这种消耗品类的，我是觉得它的内在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是用这个，我在这个纪念上我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Unbelievable Amazing， 是不是 你是4月份生的吗？ 你是邓超吗？ 我是邓超的迷妹了。你呢？你买过吗？ 我不买的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没有钱买不起。 那看一看吧，今年是狗年，咱们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忘 了，最忠实的伙伴。其实去年今年的时候，很多的大品牌出的那些限量的单品，就让很多朋友大呼说，天哪，我要打电话给动物保护协会。 哎， 那今年对于狗这样一个忠实可爱的伙伴，到底他们的设计的成效怎么样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你在装什么狗？ 哇，萨摩耶吧，很可爱，小白甜的那种。 好吧，先看一看大概的一张图。今年的某一些这个品牌出的 那手机壳很好看， 对对对， 钥匙链也很好看， 对对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是要正面的案例和反面的教材， 好， 都来一一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我们先拿反面教材出来说话，好不好？ 看我干嘛？ 我看了一下市面上有一些品牌出的狗年的限量款，真的是让人觉得他们并没有把狗当作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 可能只是设计师单纯的不喜欢狗狗吧。看一下图片咯， 先来看一下，这个是雅诗兰黛。雅诗兰黛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跟这个水晶品牌施华洛世奇合作了， 对， 然后今年呢继续又推出了水晶女孩专用粉饼，两只长满水泡的狗背对背坐在一起，让人想要放一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我们背对背拥抱思念，不记得歌词了。 我都知道你这个中华曲库可以随时唱出歌了，我根本不用自己找歌。 Yeah. 这是我觉得很失败的一款设计，你们会想买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呀。 我觉得都不想打开，我觉得很像是那种就是小女孩玩的那种玩具里面的假的塑料壳的东西。 感觉是瓶身很奇特的一东的的一个一幅画呀。 所以你有钱你会买是不是？ 我会买。 那 Lino 呢？你有钱你会买吗？ 本身这些东西男生用到的机会就少一些。 对, 对， 是会是会 送给女生朋友嘛，没问题、嗯、 好，接下来是 YSL 杨树林。 这跟狗有什么关系？我只看到小蝴蝶。 就是有一些是没有用到生肖的元素，只是用到春节中国红这个元素、 哦、 这个你不觉得像是就是爸爸妈妈家里面又换了电视背景墙吗？ 也或者是像结婚的时候。 对呀、啊、 嗯，这个我这个我提不起兴趣来。 这设计根本就没有人想要买啊。 对呀、 啊、然后以及接下来Givenchy 的美妆出了这样的限量款，感觉很像就是春节那个窗花。 这个我个人觉得它就是完全为了迎合这个新年，然后不得不做一个那就快快的草草了事的那种敷衍的， 对， 敷衍的设计。 但是这种一般这样的 limited 都还挺难买的，就是一上架就会被抢。 因为这种洗沐类的这种消耗用品，包括彩妆啊、护肤品啊，这个东西它本身价位的定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很容易就可以 去，因为几百块钱它的 台 阶 好接受， 很好很好接受。如果你说换成其他的东西，你要不要买？那你可能提早就要做一个打算。 好，接下来要给你们真正的奢侈品了。当当当当，来自僵尸丹顿，让你花几十万就可以感受到养一只电子宠物的感受， 简直太划算了呀！ 这只浮雕狗，你知道我看到网上有网友， 这很像羊哎。 网上有网友是这么评价的，说这只狗它的技能就是不吃不喝不叫，只抬腿不尿尿。 它那个发型也很像马呀，哪里像狗了？ 就是整个感觉，这个设计师本人对狗并没有很感兴趣。 这个因为我个人对腕表接触还比较多，然后像这些第一时间的这个新闻我都有收到，不只是说这两个品牌会有在做这个狗年纪念的腕表，很多很多品牌也都有。 对， 他们西方人对这个狗的理解，就跟他们的那种写实的方法，给我的感受就是没有那么的贴近生活中我们见到狗可爱的一面， 嗯， 而是说用他们的这种艺术的理解去把这个狗呈现出来。我个人也觉得不是很好接受了， 这只浮雕狗真的不行哈。 对， 但是比去年的金鸡报晓还是要稍微强一点。 还有那个狗的设计的那个钢笔、 嗯、 像有一些品牌也会出。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这只狗呢更了不得了，它肩负着22K 金指针和顶级工艺的来自肖邦。当当当当， 这不是很可爱的秋田犬吗？ 啊，对，你说它是秋田犬也可以，你说它是柴犬也可以 啊， 因为也有柴犬长成这样。你觉得你如果你有钱你会买是吗？ 我一定会买上面的那只秋田的。 我觉得这只狗狗可能在乡间回来的路上迷路了耶。 你为什么会觉得它迷？是眼神吗？ 在哪里迷路的？ 就是觉得它对你也看不见它的眼睛，然后眼睛是微闭的一个状态，然后重点是它这个乡间小路描绘的让我觉得无法接受。 嘴巴是笑着的呀，很开心的呀。 那背景呢？底下那三丛草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一个梦幻的仙境一般的地方，它在很快乐的驰骋着。 只是因为它是肖邦，所以你就 并不 帮他说好话喽？ 只是因为它是秋田。 好吧，这是名表系列的对于狗的一些设计、嗯、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接下来这个可能是很多人能够，哎，那张图片去了哪里？ 羞于见人。 好吧，那我们就跳过这品牌不说，只能说它命很好，就逃过了我们的毒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运动品牌当中的 Nike 吧。 好呀， 好。 Nike 呢，它相比之前我们说的那些设计来说，可能会更加实在一些。它不仅给你一个狗年的限量的设计，同时还送你一撮毛，然后还送了你一个字儿，藏獒的獒。想看图片吗？ 好啊好啊好啊，很期待。这是鞋是吗？ 对，这是 Nike 今年出的鞋，然后在鞋 所以上面画的是藏獒是吗？ 狗啊，狗的就是抽象的一些线条，然后以及这双鞋 另外一款上面写了一个敖字儿。 妈呀，这双鞋、 我更喜欢刚才那一双。 就是相比之下，你会愿意选择 Air Force 是吗？ 对。 我就想说，这双运动鞋你写一个敖字儿，还不如这都运动鞋了，对不对？你还不如写一个瘦字儿呢。 感觉这双鞋 不是那个过瘦的瘦，是那个胖瘦的瘦。 哦， 这样感觉2018年活得会更有希望一些。 人家敖是狗瘦，跟2018年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 跟狗有什么关系吗？ 不是，因为敖这个字儿的结构感觉跟胖瘦的瘦还比较类似，为什么不换成一个瘦字呢？ 好了，刚才 脑洞也特别大。 我也是能想到咱办公室有些人是比较适合穿的了。 这是 Nike 接下来继续在高级时装屋当中的设计师，当然也没有放过狗狗这样一个很可爱的元素。比如说 Gucci 的品牌当中，法斗就没有逃过设计师的手。 这个是可爱的， 这个是挺可爱的。我觉得是挺可爱的。 你看我们俩都会买哦。 那祝你们买的愉快了。 买不到，太限量了，一下来就没有了。 我觉得这只法斗的眼神当中充满了历经沧桑、沧海桑田的感觉。 因为这种，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真的不能要求他们太严格，否则会失去生活的乐趣。 不，我们一会儿会盘点到我个人认为还不错的狗年的设计，当然你们也可以说不好，好不好？ 好。 然后那好，你们说Gucci这个法斗是 OK 的，那接下来这个一定不 OK。这一对儿在胸前绣了一对狗， 我会买哦。我已经表态了，他不 OK 的点在哪里？ 我不会，要让我表态对吗？我不会买， 不会买。那你觉得不 OK 的点在哪里？ 就首先这两只小狗出现在胸前，我觉得如果说新年应应景可能会穿，但是可能接下来真的不会再穿 了。不会再穿，而且你绣在胸前很像是一对联儿哎， 就很奇怪， 对不对？很奇怪， 很可爱呀、 还是开衫儿。 可爱是可爱的，肯定会赞。我是觉得它是可爱的，但不，我是不会穿的。 好，然后同款的狗狗还出现在了抱枕上， 左边的那个很好看、 哎，左边的抱枕很好看， 它是同一个正反面而已。 啊、那没问题啊， 这个抱枕很好看， 我们又会买哦。我们今天审美出现了很大的差别、哦。 对，这个抱枕我真觉得放在家里就很好看。 求网友打分，欢迎你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对这些大设计师们带来的狗年限量版的这些设计单品来打一打分。同样的，最后一件啊，在这个时段放到最后一件，这个 Gucci 的狗狗款。出现在了酒神包上，这个绝对不 OK， 你们没有发言权了。 这个 绝对不行、 我个人是不喜欢。 我觉得这两只狗在这个包上的唯一 OS 就是好挤好挤，你让开点，你给我让点地儿，腾地儿，过去点，急死我了。 我个人也是 OK 的呀，很好看，很可爱呀。 你现在就是来抬杠， 并没有，这两只狗狗设计很清奇啊， 就是太清奇了。 而且你看它那个毛发也很柔顺呐、很喜欢呐、 好了，萌广场，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要打一架了。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览北京即日 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何醉，小雨考驾狂人摇身，伪装小仙女一棒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潮流梦工厂，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依依。 我虽然穿着唐老鸭，但是我的发型很像狗狗的泽华。 没有人这样形容自己。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设计师 Lino， 欢迎一下。 谢谢谢谢主持人，各位网友好。 我们今天刚才还在继续盘点，这个如火如荼的盘点中，说一说 激烈的争论当中， 对各大品牌在中国狗年即将到来之前，带来的各种限定款哈。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更重要的是这个微信公众号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头上顶的这个旗。就以前格格头上会那叫、啊、那叫 头旗， 头旗，对，就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 就是他头上立的 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减配版的格格，就是只有一个东西在上面。 他不是格格，所以是丫鬟，知道吧？还是那种实习生 的 丫鬟， 是， 连个穗儿都没有。 对，就我就是在想，连个穗儿都没有， 真的是。 哎，你们俩很搭哎，要不然我先走一步， 不要，你留在这里的目的就是 举牌。 衬托我们的三观和就是时尚观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刚才几乎， 但其实刚才我跟泽华大部分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对 啊， 那我走喽， 拜拜喽，没有人管你哦。关爱青年计划关注起来啊！ 对，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你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或者来说一说你对于这些我们盘点到的这些狗年的限定版的设计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刚才就是说的不太准确的不太正确的狗狗的打开方式，最后还剩一个品牌，我觉得不说不行，必须要提到它。这个品牌就是已经被郭老师内定的 Versace。 哇哦， 我觉得不 OK。 这个完全 OK 啊， 我觉得完全不 OK， 可能是因为他人的关系吧。 你想想之前的鸡和狗啊，不是鸡和那个猴，这个狗简直很可爱啊，主要是这个人的问题了。哎， 我对这件衣服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不觉得它不 OK， 啊， 我也不觉得它很漂亮。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不应该出现在时装屋的设计当中，就不应该是品牌的设计，就可能像是就动批20块钱五件那种。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设计的一些东西其实更应该面向生活来使用， 是 在生活中使用感更强一点，可能也会迎合到一部分市场。 其实使用感是强的，就是你可以买它，但是我跟你的感觉一样，就是我不会专门为了买这个狗年设计而买这件。 对，没错，那对没错， 没有任何亮点， 这是没错，我是这样觉得的。 好，我们对不起啊，得罪了很多大佬，但是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看一看人家正确的对于狗狗的友好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这一位，我们刚才在潮流风向标当中也提到的这一位设计师啊，这几年在 Louis Vuitton 当中贡献了很多很棒的联名款的设计的这个男装的设计师，他平时就是一个很爱狗狗的人， Kim Jones。 他今年做完这一期就不做了，他就要离开 Louis Vuitton 了。平时在 Instagram 上面他经常会发他们家这只柴犬的照片。 做的是那个玩偶是吗？ 不，这个只是他们家柴犬的照片 啊，很可爱的柴犬。 对， 嗨，我是泽华。 根据这只柴犬，他今年设计出的狗狗的单品有这个钥匙链。 很可爱哦， 这个很可爱。 现在大家对这个钥匙链的热情是特别高，那些小配件， 对， 都很喜欢去做这些小配件， 就是因为它不会太夸张，然后 重点是它也不会很贵。 对，也不会很贵， 对，它也不会很贵。 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一是不会夸张，适合那些低调的人；第二不太贵，适合那些买不起包，但是又想去踏足一下这个品牌的人。 对，另外再就是，比如说想改变一些日常搭配，比如这个包包背久了，然后想让它看起来有一点不同，嗯，很多人会在包上挂东西。 对对对，嗯，接下来呢，当然对于那些有实力的人，也可以入手这样一只有四只同款柴犬啊，三只，只不过挂了一个钥匙链儿。 嗯 的这样的一只 Speedy 是吗？ 对 Speedy，嗯， 并不会买哦。 你不会买？ 对， 嗯， 就感觉未赋新词强说愁 就是未赋新词强说是狗狗是吗？ 对啊 这是 Louis Vuitton 的设计。当然接下来这个品牌 Dolce & Gabbana 在今年出了这一季的秀款以后呢，反响很好，这些单品现在也都已经买不到了。 嗯， 这个 T 恤其实不管是柴犬还是法斗都设计的还挺好的，尤其是那个小皇冠， 他们一直是在这个绘画领域里都让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就像那种小朋友画那种涂鸦的插画， 对，就很可爱。包括他们设计画的两个设计师，两个他们本人， 对 对，在鞋子上，对，在包上，在服装上，嗯，都很好看。 对，德华呢，嗯， 我只能说不太喜欢那个红色的那个配色了 啊， 有点不太正。 但是王俊凯穿的这一件卫衣 啊，哦， 如果 我觉得我穿在我身上应该也会很好看。 当然这个衣服不挑人， 对吧，就是买不到不是我买不起，买不到而已嘛。 其实就是它这个皇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皇冠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是一个普通的童装设计。 嗯， 但是加了这个皇冠，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像是时装了， 然后又有一些童趣在。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是 Louis 的这只狗呢，戴上了今年最时髦的贝雷帽。 嗯哼， 整个 这个是没有问题 的， 嗯， 对，真的是很棒。 这个衣服看到的第一眼感觉就是一些人会在机场街拍去穿的一件， 对，因为它大面积的，嗯，有这个很 logo 化的东西， 而且它很简单，下面随便穿个什么东西都可以了， 又不会不好搭，整个都很友善， 只是价位不太 OK 所以我们只是把设计拿出来，至于买不买就是风险由人的事情。 嗯， 哎，接下来是美妆界的一股清流，因为我们之前说反面教材的时候提到了很多并不 OK 的美妆的设计，接下来我认为是美妆界的一股清流，就是兰蔻的狗年的设计，并没有做太多的花哨的东西，只不过是把包装改成了红色，然后呢上面印了一只科技感很强的狗狗。 王俊凯跟狗狗有着特别的关系吗？ 只是我觉得 是他生肖，是因为是 我不知道哎， 我也不清楚， 感觉出现的频率很高哎。 对，王俊凯因为刚才在 Dolce & Gabbana 上面也出现了，他就是可能本人的时尚元素比较够吧，所以各大品牌都愿意找他做代言。 但是刚才那个唇膏我有点没太 get 到他的点。 get 到他的点是吗？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新的，是就是不是新的，带来了一个我已经下单的这个唇膏，就是你觉得他整个设计都比较简洁啊， 让我看一下， 就是喜庆的， 就是金配红本身就是很讨喜的一个， 对，很喜庆，嗯，但是又不会像刚才我们说 Givenchy 啊 YSL 那么过。 但是因为男生就是没有办法理解说女生可以有50管80管100管口红，理解不到这个为什么。 那可能平均一管口红也就是200块钱呀。 看到实体以后我觉得是好看的，这个狗狗的设计是漂亮的， 对，像一只就是 给你羡慕一下， 我看到过这只狗， 嗯，对对，然后而且 身边很多女生都买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正红色最适合春节来使用的正红色是178号，一起发，这个号也是非常的喜庆。但是我本人没有选正红色，我选的是就是是这个管身的颜色， 它是不同的颜色，在那个 它 下面的位置的颜色就会不同， 对 吗？ 对 对 对对，嗯，这个管身就会不太一样。 嗯， 我选的这只是368号，很好用，就是我今天嘴上抹的这个颜色，就不会在春节期间可能大家都会选择正红色的时候，你涂这个颜色可能就会显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嗯， 而且比较显白一些。 嗯，是吧？ 你们俩为什么在使眼色？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是不想过多的参与口红的这个话题， 加入不进来呀， 加入不进来，实在是 你夸我呀， 实在是没涂过， 夸我就好了呀。嗯， 显白， 显白， 显 白， 意思就是原来不够白喽。 是喽，说明今天这个粉扑的挺好。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全套的这个设计。其实有人还开玩笑说，这个口红的设计还挺像那个就是鞭炮。 有点像，有点像。 所以你可以买一串回去挂在。 最像就是二踢脚，就是这个配色。 哎，我一直不太懂东北的二踢脚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声音很响，嗯，会响两下的一个大的。 那种成串的那种，哔哩吧啦，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那么 那个就是鞭炮 吧，就是鞭炮，嗯，啊。好， 人家鞭炮也不是哔哩吧啦，这个声音。 那你来模仿一个。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大家不要换台，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潮流风向标暂时就是这样了，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环节，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当中，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在春节的时候大家有很多地方要花钱嘛，所以给大家想一点招，可以少花一点钱但是依然可以穿上新衣服。尤其是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老公属于那种瘦长型的男生的话，你们俩的衣服老公的衣服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衣服，是对于女生来说很好的一个省钱的妙招， 很棒哦。 今天要推荐的三种类型的外套是原本男生穿的外套，但是现在拿来给女生穿呢，不仅没有违和感，而且会更好看。 哇，那我觉得一起改变今天这个话题很适合男生看。 为什么？ 去自己的衣橱当中找一找， 对，然后就说是今年新年送给你的礼物， 而且很贴心。 你们太鸡贼了， 记得把我们这期节目扒下来一块给他看。 你说我们作为女生，我们替你们考虑少花点钱也就算了，你们居然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男生买的衣服当时买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是精心选的， 而且 所以既然能决定说忍痛割爱，这个还是 unbelievable amazing， 说明我们心很细，专门去看了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很棒的点，然后拿出来送给你。 好吧，那么就欢迎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的男生女生们都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一起改变，到底是哪三款外套男朋友可以拿来当做新年礼物送给你的女朋友。 哎，期待哟。 我的白眼都已经放到天花板上了。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到的是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概讲一下是哪三款衣服吧，这样可能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概念。这是图片上现在显示的，从左往右依次是军装大衣，第二个是大口袋的工装外套，第三款是迷彩，记住了吗？考你一下，哪三款？ 军装大衣、大口袋外套和迷彩。 对，迷彩外套。 派克。 我觉得派克跟第二类的大口袋军装外套会比较像一些， 就派克相对薄一些嘛，看第三件的时候，但是不适合冬天穿，也不适合过年穿，太冷了。 不，派克大衣有很多的变形啊，那个著名的 Mr. and Mrs. Italy 就是把派克大衣做到极致了呀。它里面加了很多就是皮草的元素，其实完全御寒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价格就不是很让所有人接受。 对，因为它有皮草，但是所以如果你像泽华说的买一些就是春夏款薄的， 但实际上要说起来就是很多人很多北方甚至东北的人会喜欢的皮草，相比较那个比起来的话，有一些是就是同等材质的，那他把它放到衣服内里的时候，实际上对跟做衣服放到外面，就是说做一件真正的这种皮草，要求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把那些材质放到内里会更难一些工作？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它的一些定价或者是怎样的，就很并不是说很容易让其他人接受的原因是它用的里面的那些材质，有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做成外面的这样的皮草可能会有不 OK。 嗯哼， 对， 后来里面的时候就不太挑， 对， 也会更年轻一些。 对，因为你穿几天其实也都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变形啊，或者是挤压呀、之类的。 但是我们要提示一下，现在我们的工艺已经完全可以实现把人造的这种皮草做得非常的真实，所以还是呼吁大家不要去买真的动物的皮草， 无论是外观还是触感几乎都可以以假乱真了。 对，完全可以以假乱真，而且保暖性上面并没有什么差别。能够多保护一些小动物还是多保护一下小动物， 像我这只可爱的小狗狗要保护我哟 那好，我们一件一件来慢慢分析。好，我们请拉拢一步到表演区吧。 好， 带上你的珠宝，因为今天不仅要有外套的展示，还要配上珠宝， 带上你的保镖一起跟着你往前走， 带上你的宝宝， 我的女保镖。 哇，好多人 哇哦， 好拥挤， 大家简直是有福。因为拉诺作为一个高定珠宝的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个时尚的造型师，他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建议。当然今天的女模特就是我本尊了。 哦，那你也去吧，一步吧。 不，可是你知道泽华，如果你不服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外套拿来穿，因为今天这个外套是男女都可以穿的。 好的呀。 好，我们一件一件来说。首先说到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军装大衣，它的优点就是拉风保暖，同时气场足。你看看，我们先看一下一些明星的一些示范哈。这个是名媛， 我会想到杨幂。 好，我们慢慢说杨幂。杨幂 真是有 出现频率很高。这是名媛 Olivia Paloma，他就是军装大衣的死忠粉，平时出门十件衣服里面九件都是这样的军装大衣。 你看右边图片的气场多强。 对，当然穿法也很重要。其实以前军装大衣就是男士来穿的。 对， 就是保留了军官大衣上的这种双排纽扣，包括他那种大翻领， 有些甚至还带一些军章的设计，徽章的设计。 2017年秋冬，很多品牌都推出了带肩章设计的这样的军装大衣。 对，不管是胸口的这个胸徽还是肩章，都可以让你整个这个造型看起来更帅，而且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你看， 是的， 对，整个气场又足，然后又帅气、英气，很飒爽英姿。 对， 嗯。所以今天我们现场没有带军装大衣来，我自己的衣柜里面确实少一件这样的外套。 你老公的衣柜当中应该也少一件这样的外套， 因为他少，所以我才没有的穿。而在搭配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好搭。比如说你可以穿裤装的时候，你唯独记得把这个裤子的腰线能够尽可能的提高，然后记得上衣一定要把下摆塞到这个裤子里面。 嗯， 总之就是把里面的衣服呢，整个的里面的穿搭的腰线提升一下，就不会显得特别的粗短身材。 但是我发现这几张图片的共同点是这个 size 基本上是合身的，它不是那种过大型。嗯、 因为军装大衣它是有肩的设计， 嗯， 尤其如果还带肩章的话，本来就可能会有一些扩张性， 嗯， 所以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跟你的号真的是差太多的话， 嗯， 你就不要尝试去穿男朋友或者老公的衣服了， 不适合太阔型。 在军装大衣这件事情上面，还是要买一件自己比较合身的。嗯，穿搭方面，穿一些中性的色会比较保险一点。嗯、然后接下来比较高级的一种穿法，就是把里面的内搭穿的尽量女性化和柔美一点。 嗯， 这样可以跟外套的这种军装很英气的这种设计造成一个很好的反差。 你看我帅吗？其实我很美。 对，又帅又美，里面这种小皮裙的小短裙的设计，也是可以很好的中和掉这个外套给人带来的那种戾气的。当然， 完全感觉不出来这是男装了呀。 是，当然长款的这种连衣裙也是一个很好的中和的一个元素， 很漂亮。 同时你也可以玩一些小小的撞色的设计，比如说你外套和内搭都是中性色，那你的手包可以用这种颜色比较鲜艳的小面积的撞色， 嗯， 会显得整个 look 会比较有重点一些。 但这个撞色一定要注意好那个度啊， 对， 千万不要撞得太狠、嗯、 对，一定是小面积的。所以这样的一款军装大衣很推荐给所有的女生朋友们，在秋冬可以去入一件。当然如果你男朋友的 size 跟你不太吻合的话，建议你去买一件合身的。 我突然想到了女生的心机，哎， 什么？ 借着过年送给男朋友一件新衣服，然后挑一件自己最合适的，让他穿两天，自己穿好几个月。 哎，军装大衣这个事情很难跟男朋友共享，因为男生再瘦，比如说我们 Lionel、他就很瘦，但是我们俩刚才比了一下肩宽的宽度，就是依然男生还是要更宽一些，这是骨架的问题。 嗯， 所以呢，这样的军装大衣其实用不到一定非得去买什么大牌儿。但是质感和质地一定也好，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 而且如果质地不好的话就显得很廉价。 四个字母 Z 字头打头的那一家就有这种军装大衣，价位也是比较合适。 哦，你说那个快消品是不是？ 对，是的。 质地是 OK 的吗？ 质地是 OK 的了， 就是穿个一两年也没有问题。 应该也不会穿一两年吧，我觉得这一年当中你可以穿几次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我说的一年的意思是说这一季嘛， 啊， 就这一季和下一季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而且 那不然春夏秋冬都要穿这一件外套吗？ 也是可以啊， 也是很实在。好了，我们接下来我要去到表演区那边去展示另外的两个类型的外套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好的， 我们把主播台交给泽华。 而我带着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到了这边，大家可以更加近距离的看到我新做的这个发型。欢迎各位吐槽，吐槽的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噔噔噔，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各种吐槽我的发型了。 不是哦，你说的是吐槽你的发型是不是？ 是的。 我以为你说只要袁一走过来然后就大家开始吐槽。 哇，袁一今天这身衣服好好看呢，是有特别的设计吗？ 没有啊，就是正常的一个套装啊。那我给打个分吧，你打的分我比较相信。 那我可以打八分。 十分里面打八分吗？ 你是不是要赶紧出去？ 拜拜。 你工作就要打八分还 不可以？还要每天要十分才能来上班吗？ 好了， 就真实的打分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说第二个类型，就是大口袋的军装的，不一定是军装了，大口袋的工装外套。你今天带来的是哪一件？我们请 Lino 给大家展示一下，一共有两款是不是？嗯哼， 这就是。 就我在打折的时候随便买的一件衣服，就比如说去上个班，或者是你比如说你要去上个课啊，或者干嘛的时候， 怎么可以这么不重视我们的节目？ 就可以 打折随便买的衣服你就拿过来。 可是我们要的送女朋友不就要送 随便的东西吗？ 是不是？就是要送这种，然后我们要给她加上一个心意在里面。 你是不是没有女朋友？ 啊，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谁会跟你在一起？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Lano 的意思是说，这件衣服买的时候很随意，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没想到效果那么好。 我觉得女生穿起来也会很好看，我们可以试一下，好吧？ 哇哦，里面这个衣服也是很有心机。 里面这个衣服应该是为今天这个节目特意穿的吧？我觉得 他知道他会把外套脱下来，可以展示 这个。如果穿男生男朋友的衣服，我个人觉得就如果就是男生怎么穿你就怎么穿的话，看起来就很像是你穿你老公的衣服，或者是你穿你爸爸的衣服在下楼买菜啊什么，就很奇怪，就穿法一定要改变。对，那我帮你好吗？ 好，那我拿话筒。所以要用到的是腰封。 对， 腰封很好用。 腰封我觉得这种女生都会有吧，腰封长腰带，腰封和长腰带女生应该自己都会有备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你比如说这种男生的衣服会比较大，那就可以把它露出肩膀来穿，然后我们把这个宽大的腰身的这一部分用腰封把它收起来，然后那看起来就很像是女生自己的衣服，很酷。 你决定要用这款腰封吗？ 对，因为这个我想留到那一件衣服。对对， 现在就是这件随便买来的大衣，我们给它加一个腰封，看会不会变得更加的随便一些。 这件衣服多少钱？ 几百块。 哦，价位很合适哟。 完了，封不上哎，等一下。 有些女生，有些妈妈的腰实在是有点太粗，所以这期节目很值得保留下来。再度的欢迎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噔噔噔噔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袁一主播的腰到底有多粗，连一个腰封都装不下呢。 装下了吗？ 可以 帮你。 好，不行了，还是 啊，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哇，已经放到最大了，我觉得我都可以使用了呢。 我一会儿让你用一下，你要是用不了就做俯卧撑，敢不敢接受挑战？ 所以这样的设计点在哪里呢？ 等一下，后面要把这个系上。 那个先、啊、我个人觉得先不能系，这就可以。 目前来看，这个画风很新奇哦。 所以袖子要撩起来吗？ 对，要撩起来，一定要挽起来，然后里面就可以穿一个浅色的，比如说或者是一个短的 T 恤啊，然后把手臂露出来，这样。 感觉过年穿成这样回家，父母脸上会写着各种各样的问号。 对，就是这种，有一些就是太过时髦的穿搭，不太建议大家春节回家见父老乡亲的时候，江东父老的时候这么穿，因为爸妈真的理解不了咱们的点。 目前我也还没有理解到这个衣服这样穿法的点在哪里。 我还没有看到我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很好奇。 就跟我的发型一样的奇特。 你的发型很好看。 就大概是要这个样子去穿的。 所以导播姐姐一直在外面偷笑是什么鬼？ 导播姐姐说难怪这衣服是随便买的，穿起来真的看起来很随便的。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太过随意了吧。我要照一下镜子，你先拿一下。 导播姐姐非常贴心的直接把大屏幕给你了，你可以看到。 是好看的。 对啊，我觉得这是好看的，这是 好看的呀。 只不过可能是这个腰封可能是不太适合，因为我想把这个腰带留到下一件衣服上。 如果把这个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试一下，试在。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我今天这样搭的，整个里面的内搭加袜子加鞋子都是黑色，就是内搭以黑色为主，然后配了这样的一个浅的橄榄绿的外套，腰封是这种大面积的黑色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这样的腰封会让你的腰显得。就比较细，显得比较细，好吧？我知道我本人腰并不是很细，对，显得比较细。它因为它面积足够大，而且它这个腰封本身是自带弧线的，所以整个腰线就出来了。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样是 OK 的。 这个腰封我喜欢后面的部分， 后面是系带子，对对 对, 对，你可以把就是系绳的这个部分放到前面来也可以。 我也是这样想的。 对对对，都可以。所以我是觉得说，我里面搭的这样的短款的裙子，配这样的一个长度的外套，配这样的过膝靴。没有问题，我自己喜欢这个 look。 我们看一下全身。哇， 我个人是觉得就女生穿成这样是本身这个衣服啊，首先它是男生的衣服，一定还会有不合适女生的部分，那可能就是要在你穿的时候一定要 经常的去调整它，因为它毕竟不是女生的衣服。 听完你们两位的讲解，这身打扮我可以给他打到7分。 因为如果你看我把腰封取掉的话，整个就是我穿了我爸爸的衣服， 嗯， 对不对？或者我穿了我孪生兄弟的衣服， 是的， 对吧？就没有任何亮点了。我们试一下这个腰封好了。 看来选择一个好的腰封也是比较重要的。 对，因为这种 不是适合 腰封类的这种配饰，我是觉得女生会有很多可以来选，宽大的腰带，或者是像刚刚那种有收腰功能的那种腰封，都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储备的。 而且腰封的价位不等，大家应该如果你关注的话，自己的衣柜当中有不少的腰封，不要让它闲置，把它拿出来使用一下。当然搭配很重要， 换成这个就好很多了。 现在我们换了新的一款腰封，这就是普通的那种绳子式的腰封哈，也不是很粗。感觉为了让自己的腰显得很细，在使劲往里面系，哎，一会儿我都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这个衣服现在我想调整它已经没有余地了，它已经把它完全勒在那里了。 请调整。 不过上面，我觉得上面一定要，就是如果一定要把。能把肩膀露出来，一定要把肩膀露出来。 马上这身 look 就可以展示出来了。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边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直接扫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哎，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那，我觉得刚刚那个腰封我更喜欢。哎， 我个人更喜欢这个，对， 因为我是觉得这种很酷的，加一个蝴蝶结，我觉得。对，会中和掉很多。对，但是我更喜欢刚才那种，整个就很像一个女骑士。 对对，就很惊奇。我期待你们的词就是。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身 look， 可以让我们的袁一走一个台步哈，给你个音乐吧。你这个台步走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哦。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好不好？ 哦，对，确实是该休息 了。对，该休息了。小心，我已经看到我自己的视频回放，简直可怕。 好，休息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曲，也是我对于袁一的这两身打扮的一个评价吧，就是于浩明的这首《于先生》，真的很于哦。一小段广告之后， 是应该于小姐吗？ 马上回来。 所以，如果穿成这样的话，应该配什么？我今天这个衣服不用配任何项链。 嗯， 对吧。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哦。 甩开，一个人看着海，看到千里之外那个懵懂的小孩，有些事情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特别是上天的安排，一直想奉献精彩，却一路出意外，无心制造伤害，遇见生活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8点01分，欢迎回来，我是今天造型非常非常奇特，但是你又不说它丑，然后看起来又非常好看，又有点时尚，有点 anyway， 反正很特别的泽华。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记得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各位哦。看一下我们的表演区吧，表演区有两位已经在此 standby 了。 我不懂，就对于你今天这么丑的造型，你居然还有脸说你看上去也不怎么丑，你还觉得很好看，巴拉巴拉的泽华 还是很时尚的呀。 哪里时尚， 如果你有足够的 sense 品味的话，你会懂是不是。你看很多人在拨打， 你把麦放到我这里，你想让我说什么？ 我想让你诚实的 diss 他，好吧。 anyway， 我们这里表演区才是时尚的对发源地。我们今天请到的设计师造型师 Lino 跟我们一起来打造的是三种类型的外套，其实原本应该是男生穿的，但是现如今女生穿会更好看。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款，第二个类型，就是有大口袋的那种军装外套，或者其实我个人理解派克大衣也在这一类的范围当中，或者说在颜色上面，军绿色、橄榄绿色，或者是我刚才试的那种介于军绿和土黄色之间的这种外套都可以拿。 嗯，你现在身上穿的不就是派克大衣吗？ 身上这件不算派克大衣，派克大衣我觉得一定要有大口袋，而且材质不是这种防水型的。我觉得这件衣服我刚拿到的时候是一件手感很舒服的雨衣。 这件衣服其实就是一件雨衣，是我在伦敦的时候买的，然后也是一件打折的衣裳。但是呢， 你很喜欢买打折的东西。 对，我很喜欢买打折的东西，就可以就这种东西。 有些人生活比我还要苦， 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买打折的，你为什么要买当季的呢？对吗？这个雨衣本身可能北京并不多雨，然后今年一整个冬天它也是好像是没下过雪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防风很有用。 对，这样的衣服防风很好，然后它后面其实还有。就这个是一个多雨的国家的人在设计雨衣的时候他会想到的，就是你不会像我们随便买的那个雨衣会觉得很那个闷，会很热，这是通气的， 有一个孔，它是有两个通气孔，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透气孔。 这个就是标准的那种英式的衣服会有这样， 就大家都 英式衣服会有的这样一个后面的设计，然后里面其实它是有两个通风的口，在这里，这里有一个。 瞬间我爱上了这件衣服。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这个衣服我可不可以反过来穿，就是正反，就是前后反过来穿。 这前什么叫前后反过来，你是说想把这个开口的方向倒到后面去，因为它有一个帽子可能会不太行， 而且你反过来穿的话，那两个开口的位置放到前面岂不是很奇怪，正好对应的点也是很奇怪的点呢。 我接不了这个话。所以我们在这个衣服，其实我一会儿可以展示一下，没有这个腰封的时候它大概是一什么样一个普通的效果。但是 Lino 穿肯定不是普通，因为它在我身上女生穿的时候如果不加一些小设计的话可能会有点奇怪。 你这样说一会儿如果在她身上也很普通怎么办呢？ 不会，我相信坚信这一点。好吧， 好，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其实比第一套要好看很多。哎， 其实你可以把它，也可以把它系起来，然后前面是，对，前面是紧的那个腰封的样子， 完全系起来吗？ 不，就我就说可以不露肩，然后你也是 OK 的。 而且其实这样的大衣，我觉得每个男生应该都会有。 但是北京呢，它并不多雨，而且像我们，比如在城市当中下雨，我们这样的这个大城市，并没有说有在这个街上漫步的这种习惯，所以这个雨衣就显得有一点鸡肋。但实际上，在那种多雨的西方世界这种国家，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下雨的时候也会走在路上，所以这衣服 我觉得不见得非是雨衣吧。如果是那种合身的那个男士的风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穿搭？ 对，它其实不仅是一个防雨的设计，它同时也是一个防风的设计。所以这种防风的衣服前面一定会有这种扣起来可以挡住脖子的这个设计。 哇，这样一系显得果然很普通呢。 不会啊，这样系起来就很好啊。对啊对啊， 那我就不懂为什么要有一个腰封咯。 因为打开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把它打开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腰封，就看起来就完全不是他的衣服。 嗯， 就知道家里可能实在是各方面的有，对，各方面都有限制。 哇，今天雨挺大。哎，袁毅，我们家这下水管道坏了，你快来帮我们修一下。 就会变成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点的一个普通的衣服，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件雨衣。你看这个，这里还有一个那个帽檐的设计。 哇，突然间变成了惊悚片，不敢看。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搭配还真的挺重要的，而且非常简单，就搭配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腰带，对，或者是腰封之类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要为我的这套 look 选一套珠宝的话，我想穿着它去 party 是可以的，是不是？所以你给我配珠宝。 请问你的顾客穿成这样进到你的店里面选珠宝，你是愿意理他的吗？ 是 这么普通的一件大衣， 但是腰封是愿意理吗？ 就大衣本身这种颜色，然后比较单一，然后看起来又有一点沉闷的这种颜色的时候，其实你带一个特别闪的珠宝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就整个东西都会，整个所有人的这个视线都会聚集在你的这个珠宝上面，然后显得 很闪的 精致有细节的一个女生。 试一下吧。 好，我们试一下。 目前来看那也很闪珠宝，就是那个架子上的大一点的那个咯。现在我们要先选一下这个耳环， 因为其实我现在本人是戴了耳坠在的，但是我这个耳坠是一个金属质地的细长型的啊。我们现在换一下，如果能够把它换成更加 shining 的耳环的话，会不会效果更好一些？ 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观看到我们今天全程的视频直播，当然更重要的是，哎，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的脸，挡住了我帅气的脸？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非常简单，在这里面呢，除了可以看视频，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物也等待着大家去发现。看一下， 好了，我的山顶已经来了，我只带了一个，因为我觉得两个会不会太重？ 两个，你是说你出门的时候就只想带一个？我是觉得这个大小带两个其实也 OK 的，你可以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就是带两个不同的效果。 嗯，是很好看的哦。 还有另外一侧的原来的那个金属的耳坠。 好像看左边那个大一点的更合适。 对，就整个身上颜色都比较沉，然后你带一个可以提亮你整个人走在街上的那种质感的一个东西。 有重点啊， 现在迫不及待要带上第二个，因为它很贵，多戴一会儿是一会儿。 但是刚才也说这两个可能很沉很沉，戴上的一瞬间头就掉到了地上。哎，好，我们现在一副耳环已经戴好了，真的瞬间气质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你可以把扣子都扣起来，像刚才那个特别酷的那个造型。 所以如果身上穿的衣服是这种朴素一点的话，就是配饰一定要戴的更加闪亮一些。 对，因为很多人他对珠宝的理解就是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我才去佩戴一些珠宝，但实际上像一些相对可以称得上是高级珠宝范畴的珠宝，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佩戴，没有必要说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才可以戴它。 而且你看他这身搭配这个珠宝完全不显得过于隆重，也不会显得很浮夸，很合适，漂亮的。 所以到此为止，我们第二类的外套就是大口袋的这种军装外套，就真人示范先暂时到这里了。然后我现在先回到主播台，带着我这样一身 look 以及我耳朵上的名贵珠宝、高定的珠宝，去给你们总结一下，如果你男朋友衣柜里面有这样类型的衣服，你要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 tips 可以去掌握的一些搭配的方式，好不好？ 那可能我不配坐在旁边了，因为旁边有保镖坐，实在是太昂贵了。 好了，现在衣服回到了主播台的位置，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 CD 室那边 啊。 换了衣服果然一些技能都不复存在了， 我以为你用的是主播的那个 Air 5里面的音乐。好吧，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连耳机都不想戴了呢，这个耳环真的很喜欢。所以在关爱青年计划的视频直播平台当中，各位可以来给我们的每一套造型来打分，也可以提一些你自己的意见，或者说你有一些穿搭上面的什么的小的问题，都可以。今天正好 Lino 在，各位可以来提问。刚刚我们讲到的第二类的外套就是大口袋的工装外套，其实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这一类的衣服就是刚才泽花讲到的那个派克大衣，就是日韩系会比较多一些这样的外套，就是图片上这一位穿的这种衣服就真的很好搭， 看起来还挺暖和的， 而且又暖和。那像现在的流量小花当中有一位叫周冬雨，他就有很多大口袋的工装外套随时都换，因为他整个个子很娇小，但是 他也很瘦。 对，当他穿上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你也没有觉得说套了一个大套子，不像是套中人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这个人过于纤细了。 对，而且这种大口袋真的很实用，就女生出门可以不用带包，你看她真的没有带包。 但是如果塞满东西也不好。 当然肯定，就是你不能把每一个口袋都塞得鼓鼓的。 对， 但是一些小的口红啊、纸巾啊什么的随身带还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配上她这种有层次的短发其实很好看。当然了，在搭配的时候也要提示大家，比如说颜色上面，最好还是以黑白灰为主做内搭。就我今天为什么里面会穿这样一件黑色的内搭，就是因为它配什么衣服都没有问题。 是的， 而且它可能颜色虽然非常安全，但是它有一些亮点的细节，比如说领口这个蕾丝的设计，它就会让你的这个造型也有一点重点。 夸自己结束，但确实是好看的。 或者等到春夏的时候，你可以像刘雯这样，里面穿一个印花的连衣裙，露出你的大白腿。 这个真的是又帅又美，结合得 很 好，很 撩人，这种穿法也会很好看。所以我们说完了这个大口袋的工装外套之后，我们还有第三类的外套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迷彩。其实迷彩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应该都接触过，比如说军训的时候一定大家都穿过迷彩， 而且迷彩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每一年都会有迷彩。 可是生活当中很少会有人真的去买迷彩的单品作为一个时尚单品来做， 并不少吧？ 会有吗？拉到你的衣柜里面？ 我个人是很少有迷彩，因为我以前曾经穿过， 穿太久了。 因为他是对以前是个军人， 对，所以曾经有穿过这个迷彩， 所以你就是算是视觉疲劳。 对，因为我对那个颜色来说，我个人更尊重那个颜色。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一个可以充分体现这个颜色能赋予它意义的场合的时候，我是不会穿的。 那虽然说迷彩可能很多人不会把它当做一个时尚的单品来做，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你刚刚讲到的带货小公主杨幂，包括像袁姗姗啊，很多的女明星都在把迷彩的单品重新拿出来，尤其是外套拿来穿搭。比如说杨幂的这一身里面穿上一个 露腰小 露胃的 对 露胃的小短装，配高腰的裤子， 也会显得说非常的利落而且帅气。 嗯哼， 但我真的是不推荐啊，像我们这个亚洲人的体质的女生们在北方的城市的冬天里去这样穿。 你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 我是从健康角度，真的， 对对对， 我是觉得这样真的不是十分的健康。如果秋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你像到冬季实在是、 就是、春秋的时候可以， 你像这几天的北京真的是有一点冷、 啊、那不行，活着比较重要。 这几天的北京真的是有一点冷， 对， 外面可以穿羽绒服，然后到室内可以这样穿了。 对、 啊、不，我觉得整个寒气都不太就是允许你在冬天这么穿， 室内有暖气是 OK 的呀。 好吧，但是别人看见可能会觉得很冷吧。 比如说来到我们九八二直播间这样穿的话是很合适的、 啊、而且直播间的温度确实是一点一点的在上升。 对，我现在感觉穿这外套很热，我可以脱下来吗？包括其实现在迷彩这种设计，它已经开始做出不同的款式的外套，像这种长款的，然后里面内搭一些就是皮草元素的。 我个人觉得女生穿迷彩比男生穿要更加的帅气一些， 好像更容易跟时髦沾边。 对对对对对、 嗯、不容易土。 是， 嗯哼。那么到底在搭配的时候要怎么来搭？首先你可以像对女明星们这样，里面穿纯色的、素色的、纯黑色的， 嗯， 这种卫衣啊，或者是帽衫啊，然后或者你配一个很短的裤子，短裤啊，或者是瘦腿的裤子呀，其实还是挺友好的。都 这些图片无论是那种廓形的还是那种合身的，基本上看起来都还是挺时尚的。 嗯哼，但是一定要切记的是，因为迷彩本身就已经颜色很多了， 对， 所以左边这个 Rihanna 的穿法是可以的，里面穿素色的、纯色的、黑色， 嗯， 但像右边这个外面是迷彩，里面换了一个颜色穿迷彩的话，你整个可能就走在草丛当中，就真的找不见你了。 嗯哼， 嗯，因为迷彩本身它的用途就是，对士兵们在打仗的时候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的一个保护的方式。当然，像迷彩这样的单品，它其实对人本身的气质也不是很挑。像左图的古力娜扎，它是甜美范儿的， 嗯， 穿起来没有违和感吧。右边的刘雯是中性帅气风的， 是 穿起来依然是好看的， 而且配单品看也比较好搭配啊。 对，牛仔裤只要颜色简单就可以。 对， 它这个像这个迷彩的大衣，然后里面加上一些像皮草类的这种保暖的设计的话，它这个实用性真的很强。 嗯， 像你刚刚一讲说里面可以穿一个卫衣啊、嗯、或者是那种套头的有一个帽子的这样的帽衫之类的，都是就比如说像这些啊、经常有一些外出的这种演员啊，一些比较忙碌的人来说，他真的很舒服。 对，里面不管穿什么，你外面披一件这个衣服， 没错，这个真的是特别方便又保暖， 被记者拍到也不会说 也不会觉得很难看。对 对，当然了，鞋子方面你可以像刘雯这样买这个马丁靴，肯定是很帅气的、 嗯、 但是同时你去选择更加大胆的搭配，比如说短靴，高跟短靴，你也不会觉得不好看。 就身高如果不高的女生，我个人是觉得 不要穿马丁靴， 不要穿靴子在任何季节，就除了穿那种过膝的高靴，可能会不会显示出比如说身高不足的这种、弱点。 但是像今年很流行的这种就是比脚踝稍微高一点的短靴，它是配合那种 sneaker、不是 sneaker， 就是legging、瘦腿的裤子，穿起来的话，然后你的 legging 又是高腰的话，是可以去调整你的身材比例的。嗯，配这种迷彩的外套还是蛮好看的，或者像他这样配上腰包还有帽子，以及这样的马丁靴和瘦腿裤，整个又复古然后还很洋气。 嗯， 泽华一直很微笑的看这些图片。如果你从男生单纯从男生的角度来看这些装扮的话，你会最喜欢哪一种穿法？ Rihanna 那身，我喜欢稍微大一点的那种。 啊，你说的是这一件吗？ 对， 就是感觉像一个大棉被裹在外面的， 看起来又保暖然后又帅气。 嗯哼， 我觉得还是符合去年和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 oversize 那样的一个感觉在。 嗯，但是这种穿搭就不太适合个子娇小的女孩子。 嗯， 就如果你又有点胖然后个子又不是很高的话，你就很容易被这个大衣就埋没在里面，整个就被裹住了、 嗯、 所以对身材可能会稍微有点挑剔。当然等到开春了以后，你穿上这样的短裙，对吧， T 恤 真暖和呀。 暖和，你说春夏的时候这样就很凉快。 对，就仿佛感受到那个月份的时候的那个暖和的天气、 啊、春夏的温度已经来了。我们今天现场带来了一件迷彩的外套， 我想挑战一下。 那个对，就是我们刚刚在你们那个办公室，我们随便对，我们随便抓来了一件是真实的男生在日常生活中会穿的迷彩的外套。 对，不是专门准备的，所以看一看今天 model 本尊我到底能不能 hold 住这个迷彩。 哇哦！ 如果是个笑话的话，请你们尽情的扔什么西红柿啊、鸡蛋什么的哈。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来看接下来我挑战我们办公室男同事的迷彩外套的效果。 去吧，笑话。 你知道我现在戴着这个耳环，根本不想摘下来，我甚至都已经觉得是我的了。 不会送给你的，太昂贵了。 Lano， 你要过来帮我把耳环摘下来吗？ 你可以先戴着吗？ 太好。 所以笑话本尊自己在那边挑战吗？并没有设计师陪伴你吗？ 是这样的，如果成效不好的话，就可以说不是 Lino 打造的。 对，因为这个我是觉得太有挑战性，所以我决定在一边观战。 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衣服本身到底长什么样，好不好？他并不想展示，直接穿上身了。所以再度的提醒一下，如果这件大衣本身很一般的话，在我们一般的女神原因身上，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效果。欢迎各位搜索一下活力982，这是通过新浪微博和易直播搜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最简单的方式呢，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好，现在我们展示一下，确实很普通的一件迷彩外套。 就男生穿起来，其实每一个男生穿这种衣服都会有各自的不同。 我觉得迷彩是这样的，因为它的图案本身就已经有就是记忆点了，所以对于它的设计上来说，你不要指望说一个迷彩外套会有什么样的剪裁或者是设计，因为那样的话就有点太过了。 是 因为迷彩本身就是一种有实用性的这样的一种图案，然后呢只不过现在你通过你的穿搭，通过你这个人的一些单品的搭配，然后把它穿出不一样的个人的气质，仅此而已。所以说你想要一件迷彩外套本身有什么样的设计感是不可能的，主要还是看你怎么来穿。 也要分人了，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位 model 能不能把这身很正常的一件迷彩的外套穿出一些特别的气质呢。好， model 现在已经上身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效果，就是很普通的，男生也是这样穿的，看他会怎么改变。首先第一点是往后拉， 我觉得是这样。我现在穿上身 了吗？ 不，是这样，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把我的下面这个裙子然后去掉的话， 现场脱裙子呀？ 不是，改成下面就是一个纯黑色的 legging 的话，配上这样的过膝靴，我觉得就会比较好。 明白，是的， 我觉得可以把， 会显得腿很长。 对，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裙子多出这个衣服的边缘给它塞进去，给大家看一下效果。现在能看出来吗？ 其实就是像女生没有穿裤子一样，只是那个 就是下半身失踪的穿法， 对， 会比较的显整个的身材比例。 但是这个大衣还是要敞开这样穿的。 对，只不过是因为我现在要把我的裙子挡住，所以因为它这个外套正好是叫做一袖长这样的一个长度，就正好跟你的袖子长度是一样的，所以正好可以挡住你的臀部的位置，所以这样呢你把腿露出一截来，然后配上过膝靴，穿一个深色的打底裤，爸爸妈妈也不会觉得你太冷，同时又不会显得很臃肿。 这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第一种穿法。 然后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出在我里面的这个打底的衣服，如果把它换成一个卫衣或者是一个帽衫的话，白色的 里面有点太过于隆重。 对，配上一个白色的卫衣或者是帽衫的话就会好很多。哎，我们现场有妹妹穿卫衣，哎，我可以去导播间借一件帽衫来。 哇，真的要尝试一下。 怎么样你们俩先聊着。 但是你的外套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外套就是这个呀。 然后外套也并没有任何的变化是吗？也不用加腰封啊？ 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迷彩这个事情不要在外套上面做太多文章，只要靠里面内搭来调整就可以了。 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然后你去换一下， 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变化。 来吧。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 半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换上了，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女神乐衣，棒棒棒棒，裤子突然间都没有了，然后换了一件卫衣，大大的卫衣。 对，我换了一个帽衫，然后因为这个迷彩的外套本身它是戴帽子的， 哎， 就算你里面穿了一个戴帽的帽衫，也不会有什么觉得太过就是纷繁复杂或者臃肿的感觉，就两个帽子可以对在一起。哎，没有问题。 嗯， 就是你不用乖乖的把这个里面的帽衫的帽子放到外面的帽子里面，并没有那个必要，你就把这个帽子堆在那儿就好了。 好，来打分吧，一到十分，你愿意给这事打几分？ 所以我更希望这个外套它的男这主人，他如果说再能高10公分，他会选的那个衣服的 size 让你这样随便穿起来，我觉得是安全的。现在这个样子还是稍稍有一点点短。我觉得它在、 哦、你觉得太短， 对， 是这外套 我觉得它要再长2厘米就会好很多。 或者你因为里面有了帽衫，你就可以把它这么 对 撩开穿。 对，但这样穿其实是 没有任何保暖性。 对，一是没有保暖性，二是你会很累，你会一直要照顾这件衣服的样子，而不会说很随意的说走在街上。 对对对， 你就会很累。 对，总之就是大家。 但我觉得这样的穿法是 OK 的，是好看的。 嗯，这个穿法是 OK， 所以这样的衣服，我个人觉得你就要在一些细节上要有所体现你不同的品味。 所以配饰上有什么选择吗？ 我就觉得现在这副耳环还是依然可以， 依然可以。 对，这样。 那比如说你这边还有这个，刚才在你身边展示这个项链是可以配这个。 我觉得帽衫是不行的， 帽衫 是不行的，它可以 一定要毛衣， 对，高领的毛衣之类的会比较好。哦，然后那一副耳钉和戒指，我是觉得可以配上这个迷彩的这样的外套。 嗯哼，好的， 很好看。这里是一起改变，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带给大家更多精彩内容。记得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哟。我是今天发型虽然很独特，但是依然很帅气的泽华。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喽。 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时间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已经换了好几遍衣服的袁一。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泽华。各位好。 你怎么不浮夸了呢？ 很浮夸呀，我就是年轻本尊呢，脑子都不转了呢。 不是，这个平台上 FM98 的任何一位主持人，年轻不看物理的状态，只看内心的状态。 不看物理的状态，你是在针对谁吗？ 针对老板啊。对不起老板，年终奖还是要给我的。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设计师造型师 Lino，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我们这几周的一起改变的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都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像你肯定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很多这样的机会， 很多这样的机会。就是出去拍一些电视节目片，然后导演会给你提一个很无理的要求，说 Lino 你只能穿同一件上衣，因为我们后期要混剪，你只能穿同一件衣服，这样呢我们后期混剪起来就不怕穿帮。你有遇到过这样的物理要求吗？ 我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在视频方面拍的对 比较少吗？ 对，比较少。 你这样的上镜面啊，你就拍平面。 对对 对 对， 拍平面比较多。我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我之前那个电视的拍摄，然后导演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就真的8天只穿了同一件上衣， 很臭， 所以我们 好大的一股味道。 去到了很冷的地方德国，所以也没有什么体味。 因为我还有记得就之前我们很火的一个音乐类的节目，其中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前辈，女性前辈的发型，她就是在因为这个一般的电视节目都是录播嘛， 对啊， 那录播电视节目，那你可能就会涉及到比如说中途有休息，或者今天录的不顺利，可能明天继续补录。 嗯， 然后呢他的发型就是从直的头发和弯的头发之间来回的转换，所以很多网友也是看到那个视频之后就说，这一期节目真的很精彩。 对，所以你看满天的电视节目都是录播靠后期，就是真正的良心的电视节目只有我们 FM982 的音视频直播的节目， 我们居然敢把视频的节目做成直播， 嗯， 现场换装，现场给你化妆，现场给你各种展示，你说简直就是业界良心。所以你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话，还等什么？ 你都无法遇到现场的无脸男，哎，真的是没有脸只有声音。记得扫我扫我扫我的方法就在这里哦，这里哦， 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我们接下来继续在一起改变当中来看的这个视频，就是我当时穿同一件上衣然后拍摄了八天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内容，然后回来之后呢也会请 Lino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没有过同一件上衣但是搭配不同的裤装以及外套的一些经验，好不好？ 好好好， 很期待了。 出太阳了， 这两天应该天气都是这样的话就好了。 嗯，你看看 昨天下午 人品呐， 真的阳光本尊。 法兰克福是欧洲少数有摩天大楼的城市，同时也是德国文化的重要代表。现代与传统，动感与恬静，从来没有如此完美的融合在同一个城市。 是爱乐之城，古典音乐的氛围在空气里弥漫。跟着黄老师走进街角的这家唱片店，映入眼帘的是各种 CD 和黑胶唱片的展架，徜徉其中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爱乐之城的魅力所在。 Also hier haben wir von Mahler sehr gute Aufnahmen. Das ist Living Stereo, sehr bekanntes Label. Schon seit 30er Jahren.Tonaufnahmen machen und das immer wieder weiter verbessern. Also das hat einen sehr warmen, angenehmen Klang. Oder man nimmt gute deutsche Grammophon, berühmtes deutsches Label, dafür berühmt, dass einfach vollkommen korrekte Aufnahmen machen, ohne Fehler, immer gut. Ist man immer auf der sicheren Seite, wenn man deutsche Grammophon kauft. Mein Laden gibt es schon seit 33 Jahren. Hat begonnen als kleiner Flohmarktstand.Und jetzt ist es halt hier ein Laden geworden mit 120 Quadratmetern, mit einer großen Auswahl an Klassik, Schallplatten, CDs. In Frankfurt ist es auf jeden Fall der größte Laden. Klassische Musik verkaufe ich auch an junge Menschen. Es sind aber weniger junge Menschen, die Klassik kaufen, weil eigentlich ist es eher Musik für ein gesetzteres Publikum, mittleres Alter.Die jungen Menschen kaufen mehr. 这位老板呢，是在解释自己的这个店铺的一个发源的过程。他是从跳到市场的摊位开始做这个黑胶唱片的。 Very good. 然后其实，到现在为止，在德国依然会有很多年轻人去逛他这个唱片店，包括因为他卖黑胶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能够保留音质最好的那个部分，对于音乐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刚才那个老板德文当中介绍的一些内容。 鸡叫囧， 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法兰克福最有代表性的地标，最漂亮的建筑之一，他们的歌剧院。 啊，真的从外立面上看出很精美，咱们会进去看看吗？ 我先带你去见一个我的 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一个吕德的音乐家。 啊，音乐家，所以就在这个歌剧院附近。 对，没错，他会有的时候在歌剧院里面演出，让他给咱们介绍一下歌剧院的历史。 好。 我的朋友是中国人，但他20多年前就来到了德国打拼，从默默无闻的乐手变为颇有名气的音乐家。在他身上既有中国人的勤勉，又有德国人的严谨，我很想得到他对中国汽车的点赞。 当时比较早嘛，80年代，也就是不能说光是能力了，也就进了德国的乐团。我们乐团里面有来自30几个国家的人， 全世界的爱音乐的人都想来。 对，因为德国这里搞音乐呢，是确实是比较最幸运的，因为这里理解音乐的人多。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歌剧院，法兰克福歌剧院，几度被评为世界最佳歌剧院。哦，这因为这个水平，这里水平高，是确实高。 你有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孩子也？ 一定啊， 一定。 这个鞋匠的孩子学的修鞋，拉琴的小孩就学的拉琴。 人家孩子也是小提琴， 也在拉。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跟当时不一样，你学是学，但以后是不是搞这个专业就不一定了，因为竞争很大。 那您现在还是最喜欢贝多芬吗？ 贝多芬，我一直认为是最了不起的音乐家，因为他这个音乐不但是给人家一种美的感觉，而且他是给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改造人类的动力。 在国内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年轻人，比较多的追捧这个流行音乐。 嗯， 对古典音乐呢，大家好像觉得门槛比较高， 嗯， 或者说觉得跟不上现在生活的节奏。嗯，我不知道在德国这边是什么一种状况。 在德国这个音乐是相当普及的，在很小的这种，这就是很小的城市都有它的这个剧院啊，有它的这个乐团啊，有的是这个半专业的啊，还有很多业余的乐团，非常多，每个大学都有它的乐团。练琴小的时候挺苦的，大了以后呢，因为从小就开始练这东西呢，你就觉得是，对，就觉得你不练你觉得好像是缺少点。不拉琴的天数都可以有指可数的，就总的来讲，就是干这行东西呢，我们搞文艺呢，都是因为喜欢这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去教人家，不要钱我也去教啊。我说我就不要钱我也去拉吧。 那叶老师，今天咱们仨坐这儿聊这么好，能不能有幸让黄老师听您现场来一曲？就忽略我们的存在，您就当自己在排练就好了。 我就拉一首。中国汽车行。 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这样可以保持我年轻的状态。 而我们的任务也圆满完成了。德国民众热情友好，中国汽车证明了自己。 中国汽车见， 中国汽车上， 中国汽车行， 中国汽车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哎，我们这个关于德国之行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节目，通过四周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完了。德国拉诺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德国。 那欧洲你去过其他的国家？ 欧洲我去过，像次数比较多，我比较喜欢英国，我去过伦敦很多次，然后瑞士我有去过，还有像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些。 但对欧洲，你其实涉猎还挺广的。 对，就是东边、西边每个方向都有去过一些地方。 嗯哼，其实像德国这样的城市，包括像英国，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去旅行，同时还要穿出好看的效果的话，还挺难的，因为气候不是很好。 对，然后我们也没办法准确的 估计到 那边更适合穿什么。 因为你刚刚在展示你那件就是在英国买的打折的雨衣的时候，就讲到说，因为英国是地中海气候嘛，它多雨，阳光真的很少，所以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实用性的外套。但是像德国呢，它又是冷，特别冷。然后我们去的冬季应该是我们是11月份去的，这段时间也会下雨，也是就有点像咱们国家南方的那种湿冷的天气。 明白。 嗯，所以我觉得在穿搭上面还是给那些喜欢表现自己的人提出了一些难题的。 对，像一般其实像怎么说，欧洲给我的感受，我愿意去欧洲就是说去那边拍照能拍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因为建筑啊， 对，各方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环境的氛围都很好。那我们去那么远一次，就也都很想说要留下很好的这个纪念。 对， 那在服装方面带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一定要准备一些除了实用以外的衣服，那些漂亮的衣服一定要准备一些。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说，通过一些比如说我刚刚通过节目里面展示的，就是我从头到尾8天4集的节目当中就只穿了一件黑白条的上衣，然后我换了不同的裤装，包括你刚刚在看视频的时候也讲到说，哎，你还戴了这个耳环，哎，你戴了那个，就是我通过一些女生的耳环啊、 choker 啊这样的外套啊、包包啊一些搭配去调节一下这个同一件上衣的这种无趣感。但是男生好像可以调配的配饰没有那么多。 对，因为男生比如说像录这种跟内容比较结合比较紧密的这种电视节目，我又不确定说他对男生的服装要求是 没关系，你可以抛开电视节目这一说，咱们电视节目只是一个呈现方式。 是， 就正常咱们普通大家去旅行的话，如果你想要减少一些箱子里面的内存，你只带一件上衣，其他的一些搭配你会怎么去调整？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换鞋子 啊， 但是 鞋子很占地儿， 对，鞋子很占地方，所以这个就在旅行当中特别不推荐。 对， 最好就是说有一个比较轻松的一双鞋子，然后 我觉得旅行当中穿一双带一双， 对，穿一双带一双，这个就是基本的配置。然后 或者你可以穿一双自己不是很喜欢就即将要淘汰的鞋子去，然后它又很百搭，那你就丢在当地。 可是丢在当地我个人又不推荐，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捐衣捐物的机会嘛， 那你捐在当地， 对，可以， 然后你可以买新的回来， 或者是说如果真的不穿，那我们可以在国内在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有运动啊，或者有一些劳作 的 事情之类的， 劳作耕地 搬家，帮朋友搬家这种事情之类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捐掉，这样子，不要呼吁大家不要浪费。 对， 然后鞋子我个人觉得很好，但是如果真的想多换的话，还是说可以在本地买，就不要带太多了，因为箱子的地方有限。 对，那其他的配饰方面 还有就是像一些比如说手链啊、手表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丝巾，然后领带，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多带一些，然后进行 旅行当中。因为我不太懂男生会带领带吗？我其实现在正式场合都很少带领带。 因为有一些比较那个休闲的衬衫，然后比如说我如果外面穿了一个卫衣，然后里面我有一个衬衫，那领带我就可以换。然后就只露出这样一小节的领带。 明白，明白。现在还有一种穿法在女生当中是很流行的，就是衬衣，长领的，然后你可以把上面的2到3颗扣子解开，把脖子露出来一截。但是呢，冬天不是又怕冷，如果大围巾的话可能会太臃肿。 对， 那种长的像发带一样的细长的这种，暂且称它为长围脖， 或者是丝巾， 长条丝巾， 长条丝巾嘛，就这么绕一圈，荡垂下来，然后留出很长的边儿，然后花纹通常又很好看。 或者是在这里就可以打个蝴蝶结也可以的，就起到保， 对对对， 就想别那么吹脖子的作用嘛， 对 吧？对， 可以，让妈妈稍微放心一点。 其实那样的， 但脖子不够长的话，就不要在这边系了。 对，那种女生的这样的配饰，其实男生也都可以戴。 也可以，对，就是那个长的丝巾，男生是可以这样绕的，只要系蝴蝶结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男生你刚刚讲到会有手链， 对 吧？ 对，会有 男生戴手链怎么样避免女气？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手型吧，就比如说有的人的手型他可能就是 修长的， 修长秀气一点的那种，这样的戴一些比较中性的首饰其实都 OK 的，不会显得太女气。 嗯， 可是等到如果说手是属于比较强壮的那种手型，对，那样的话一般配饰就是选简单的， 嗯， 不然选什么， 不然就是大金链的小金表， 不然选什么都看起来很土。 嗯哼， 跟手型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粗壮的不太建议选太过复杂的， 对对， 尤其是不要选太耀眼的， 千万不要让人把目光聚集到你的手上，因为那就是手它并不是你最抢眼的地方。 对，粗壮的手千万不要戴一串戒指，简直了。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在选择上。那男生其实还可以配耳钉。 对，男生可以配耳钉，但是我是没有耳洞 啊， 所以我没有耳钉。 眼镜也会是男生很好的凹造型利器，而且它也不占地儿。 对，眼镜是，但是因为我个人是我的眼 近视， 对，我近视，然后我是有度数的，所以我戴眼镜我最多不会戴超过两副。就比如说我现在戴着一副，然后近视的这种眼镜我还会再戴一副，然后我可能还会有一副太阳镜，就是这么多，不会再多戴。其实眼镜它也需要镜盒，也是会占地方的， 那比鞋子强很多， 比鞋子强。 对， 所以通过手上的配饰， 对， 眼镜儿，包括鞋子， 对， 帽子你会选择吗？ 帽子一般就是走的时候会戴一个吧。因为出行的时候我的习惯是这样，但你要说真的是去做一些造型上的改变，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帽子其实也很好。 好，谢谢。今天因为我们之前都在说女生如果遇到这样的难题，只有一件外套怎么来让自己穿出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拉诺给了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男性的受众很好的一个提示，男生怎么样去通过不夸张然后也不会太过女气很得体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穿搭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和趣味性，其实给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大家在旅行的途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包括自己现有的一些单品来做一个选择。 是， 好，再一次感谢 Lano 今天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 谢谢。 哎，你也帮泽华一起来， 我要帮泽华。 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直播虽然结束了，但是欢迎你们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当然在新浪微博通过活力982也可以反复的来看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回放。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袁一， 我是 Lano， 拜拜 拜拜，谢谢。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你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